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在我的朋友圈里，有一部分是花友，因为插花而认识的朋友。每天当他们为各自的作品进行着展示时，我就想象自己是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蓝天、阳光，还有数不尽的满眼花草风光。其实这个春天，只要你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原来拥抱自然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姹紫嫣红的春天就在身边，请您移步户外。早上好，我的朋友，每周六日早6点。歌飞扬，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周六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跟随韩红去到美丽的贵州，听一听她在歌声里的邀约，山水贵客。 一步一击，于是我的阶梯，无梦尽怀，不如人间四季，带着我身外的此已经来不及想起，一捧一口清白如年纪，万古凡尘都在无家心里，感觉我心变了溪流，到此已经再没有人理。

耳边刚才的这首《陕北》来自歌手莫迪。这个80后来自陕北延安的原创音乐人为我们呈现了一首民族摇滚范儿的作品，有不少人还是相当喜欢的。总归来说呢，就是黄土高坡的音乐好像只有这样唱才可以更加贴近内心的表达。据说他以后还会有乐队的形式，敬请期待了。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继续停留在这里，为你推荐皆大欢喜组合带来的这首创作新民歌《黄土地上》。 春风吹过村庄，麦子扬起层层波浪，牛羊那个庄，高粱种在坡坡上， 幸福的伞歌唱，歌声荡漾在黄土地上，美在这里塞上，个个在 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也有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呀， Thank you. 放下后，等狩猎归来的歌谣，一弹轻奏，相思如丝也如舟，宋词越陷阱，已满人先手。 阿里山的姑娘真的是有着迷人的魅力，几乎没有几个人是没有听说过的。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陈奕鹏带来的阿里山，声线很自然，很清晰，偶露伤感，融入了自己的感觉，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意义和情调。好了，中场前的这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浙江省临海市，韩磊以他一贯的风格为你演绎这首江南长城。歌飞扬，你会让你稍后，我们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见。 都说是长城内外红高粱，谁见过长城上下菊花香？浩浩荡荡，巨山临海，巍巍。长城耸立千古雄壮，玉帝

香油，就从山的风又吹过来。 2016年，中国文联启动实施文艺扶贫奔小康的志愿服务行动，累计目前已经实施各类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有2000多场次。在这期间呢，也是邀请了一批知名的词曲作者亲临很多的扶贫县，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形象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来自李丹阳、胡大亮的这一首《小河弯弯唱山歌》，便是其中的一首。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草原，歌手谭维维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为你讲述这首经典的牧歌。 不恨Yeah. 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跳转到湖南。那条闻名于世的浏阳河，在很多人的心中可以说有着特殊的地位。今天我们来听歌手刘一真为你动情地唱着关于家乡的歌，融入了湖南地域的民歌小调，明媚又动人。熟悉又陌生的旋律当中，你会听得出来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赞美。浏阳河水， 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让我沉醉，请你关上我的马背，让我来带你飞。我愿踏踏着轻轻的皮鞭，不断轻轻加大在我身上。 给你我所有的爱，不用你怀疑，我不用你猜，我就是有目的战士，我从来都不害怕迎面而来的阻碍，我从来都不会害怕失败，除了我没人能带你离开，别的人都给我考验，但别浪费我时间，过得去慢才最快。索纳瓦纳萨文达康达乌斯根扎我是亚麦克德人的康德毛泽海人扎，给你我所有的爱，保护你避开这世界的快。索纳瓦纳萨文达，我从来都不会害怕失败，跌倒了还是要再站起来，我要这世界都听到我的声音，让你们都明白我的存在。索纳瓦纳萨文达，扛到无惧肩上，我是得要买铁铁好的谋杀爱燃烧，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都过了她的绽放，都要为她留恋的人望。你看你看你看那粉红的笑脸， 雷雪领略到的风景，分别是来自江涛充满浪漫情怀的为你讲述的一首山东地域的民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以及由阿克江阿义丁带来的现场版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对于这样的经典作品，我自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全新的版本。我们每个人都怀有对故乡的深情，而通过这样的歌声，将我们的情感充分地浸润开来，使得我们不忘来时的路。节目最后邀请徐欣雅为你带来《你来的正是时候》，怀着一种更深的情愫，写出了人对故乡的浓情。接下来是愿意留声，我是刘慧，提前祝你假日愉快。 风来的正是时候，吹亮满山的花朵，远去了古道的马铃，飘来你的脚步。雨来的正是时候，洗净你的渡口，歌声都飞溅在廊桥，等你已经太久。你来的正是时候，当黑茶飘香的时候，我在眉山煮茶等你，请看相聚多难得，请你留一留。山的花朵，远去了古道的马铃，飘来你的脚步。雨来的正是时候，洗净你的渡口，歌声都飞溅在廊桥，等你已经太久。是